这一次他没有再犹豫，立刻准备了大量的金银财物以及自己之前多年搜刮的奇珍异宝啊，全部连本带利的送给了胡宗宪。为了表示诚意，他还派弟弟徐宏去胡宗宪那里做人质。徐海很清楚，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，他已经没有了谈判的筹码，只能乖乖认输，在政府管辖下当个良民，终此一生。而于大猷放他破围而去，说明胡宗宪并不想赶尽杀绝，愿意给他一条生路。应该说，徐海的形势的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，他确实失去了谈判的条件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也错误地理解了胡宗宪的意图。这位总督大人之所以放他一马，只是因为害怕一个成语狗急跳墙。事实证明，胡宗宪和王伦确实是有区别的。林冲杀人之后，王伦会让林冲入伙；徐海剿灭同伙之后，胡宗宪会剿灭徐海。哎，这就是水平。正如之前的徐海一样，当人质的徐宏也得到了良好的待遇，锦衣玉食，好吃好住。不过吃了胡总督的饭，还是一定要还的。没过多久啊，胡宗宪终于亮出了底牌，他让徐宏带话给徐海，要想从良，必须献出自己的同党陈东、麻叶。对于徐海而言，这实在不是个问题，他连自己的弟弟都可以牺牲，何况是这两个傻种。徐海毫不迟疑地答应了，他立即着手准备用合伙人的命换自己的。在他看来啊，这实在是一笔合算的买卖。事实上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，却是毁灭的起始。因为从一开始，胡宗宪就没打算和徐海做生意，他不打算遵守商业规则，他只知道这是一个手上沾满无辜百姓鲜血的倭寇，虽白死不足赎其罪，人皆可杀。徐海决定动手了，因为胡宗宪不但许诺既往不咎，还答应了给他爵位，让他安享荣华富贵，只要他抓住陈东和麻叶。两人之中，麻叶要好对付一些，而陈东统帅军队比较麻烦，所以徐海决定先拿麻叶开刀。事情进行得很顺利，徐海请麻叶吃饭，到地方二话不说，绳子往脖子上一套，直接交给了胡宗宪。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，徐海送走了麻叶，放心大胆地去准备对付第二个目标。但他想不到的是，就在他如释重负之际，五花大绑的麻叶已经坐在了贵客席上，而为他解开绳索的人正是胡宗宪。麻叶的脑袋彻底乱套了，先是被人莫名其妙地绑了起来，然后又被人莫名其妙地松了绑。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，必须乖乖与对方合作才能保住脑袋。很快啊，他就知道了活命的条件，写一封信。这封信是写给陈东的，写作者是麻叶，当然呢，原创的权利属于胡宗宪。在此信中，胡宗宪描述了一个十分曲折的故事。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陈东和麻叶就看徐海不顺眼，他们制定了一个阴险的计划，准备置自己同伙于死地，并进行了积极的策划。但在完成之后，信却没有被投递到陈东的手中。恰恰相反，第一个看到这封信的人正是徐海。这看上去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，既然徐海已经决定要去解决陈东，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哎，这正是胡宗宪的过人之处。他深知徐海为人反复无常，且与陈东合伙抢劫多年，交情深厚，两人分分合合是常事儿。要保证万无一失啊，就必须决断 徐海的所有思念和退路，让他把绝路走到底。胡宗宪的判断是准确的，徐海啊确实犹豫，他很明白，如果自己迈出了这一步，就将失去所有后路，一旦胡宗宪靠不住，自己就会必死无疑。但当他看到那封写给陈东的信时，怒火烧毁了他的理智。而急于安居乐业的王翠翘也在这关键时刻给了他一个关键的建议，彻底放弃抵抗，接受胡宗宪的招呼。徐海终于做出了决定，与之前的吴树奎敷衍应付不同，这一次他是真心的。事实证明，徐海的智商和斗争经验远远在陈东之上，他设下了圈套，擒获了陈东，并招降了他的一部分属下。但在大功告成之后，徐海却突然平静了下来，他没有去见胡宗宪。在仔细思考之后，他改变了主意。此前徐海急于投降，除了胡宗宪的计谋策动外，陈东的威胁也是一个主要因素。现在陈东已束手就擒，董事会只剩下了一个人，且军权在握，行事看涨，自然要谈谈条件。恰如俗语所云，没条件谁投降啊？然而他已经没有了这个资本。就在他安置俘虏准备谈判之时，属下突然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所属部队被明军突袭，死伤300余人，损失极其惨重。徐海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凉意，他终于明白啊，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胡宗宪的掌握之中。这个可怕的对手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并不是用行动敲打着他，告诉他这样一个真理，除了投降你别无选择。第二天呢，闯的江湖纵横四海10余年的徐海公告天下，无条件投降。嘉靖35年8月，徐海率领舰队抵达胡宗宪驻地平湖城，向胡宗宪投降。然而就在投降仪式上，徐海开始了与胡宗宪的最后一次较量。这是一次极为怪异的投降。所谓的投降者，徐海带齐了他的全部军队，威风凛凛地列队城外，而城内的受降者却畏畏缩缩，胆战心惊。趾高气扬的徐海带着上百个随从，在城外喊出了这样的话：我是徐明山。徐海啊，号明山。我是徐明山，前来投降，速开城门。带着上万人全副武装包围城池，说你是来投降的，哎，那真是鬼才信。这不是投降，这是挑衅。在彻底认输前，徐海决定最后一次考验胡宗宪，考验他的勇气和智慧。作为强者，他只向更强者屈服。很不巧的是，赵文华同志刚好也在，他听到这个消息，吓得浑身发抖，连忙找到胡宗宪，让他安排守军全力抵抗，以备不测。胡宗宪却十分震惊，他平静地告诉赵文华，其实解决问题的方法呀十分简单，打开城门放他进来。赵文华顿时魂不附体，连声大呼：我万不可行啊，如果他趁机入城作乱，哎，如何是好啊？胡宗宪站起身来，向这位上司投去了轻蔑的一瞥，便坚毅地向城门走去，只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不用担心，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。见到胡宗宪那一刻，徐海终于心服口服了。这个人带着2名随从，面对自己上100名携带兵器、穿着盔甲的属下，没有丝毫的慌乱，沉着地说道：我就是直浙总督胡宗宪。徐海在哪里呀？徐海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威势，在此之前他还从没有怕过谁，包括汪直在内， 但此时此刻，在这个人的面前，他彻底屈服了。 徐海站了出来，不由自主地弯下了膝盖，向这个曾与他势不两立的对手恭敬行礼。他认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 徐大哥居然屈膝行礼了。就在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时候，胡宗宪却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举动。 按照我国传统美德呀，这个时候胜利者的反应不外乎以下两种：要么是疾步赶上前一把扶起，要么是大呼一声“贤弟，折杀大哥了”。 然而这不是胡宗宪的选择，面对这个毕恭毕敬的强敌，他缓缓地伸出了手，按在了徐海的头皮上。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，他们屏气一神地盯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幕。但更有趣的事情还在后边。 胡宗宪的手停留在徐海的脑袋上，虽然没有玩出九阴白骨爪那样的绝世武功，却开始不停地拍腹，一边拍还一边说道：“ 你，引倭寇入侵，为祸国家多年，今日既然归顺，以后啊，当安分守己，切莫再此为祸。” 每当看到这段记载啊，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美国黑帮片中黑社会老大的形象。胡宗宪同志一边把徐海的脑袋当皮球拍，一边谆谆诱导，实在很有教父的风范。大家都看傻了，徐海却如同被洗脑了一样，温顺地任由胡宗宪抚摸他的头，给他上课。原因很简单，他已经被彻底降服了。投降仪式结束后，徐海选择城外的沈庄作为他的暂住地，和他的属下住在一起。因为胡宗宪表示要安置他的部下转业从良，必须有足够的时间。说完这些话呀，胡宗宪就跑去忙活去了，而徐海则安心地等待着就业安置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胡总督既没有去找军转部门和居委会，也没有去找可供耕地，却只去找了一个人，因为他相信在这个人的帮助下，徐海的问题将被彻底解决，用一种特别简单的方式。这个人就是陈都。沉浸在幸福中的徐海开始憧憬着自己的美好生活，而王翠翘呢也十分高兴，从此呢，她将不用继续跟着丈夫东躲西藏、飘逸不定，他们将去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住在安静的房子里，过着安静的生活。两个人坚信幸福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。于是，机智的徐海失去了自己敏锐的嗅觉，他并没有发现，就在他们的驻地旁边，还住着一群陌生人，正用仇视的目光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几天后的一个夜晚，当徐海还做着风妻因子的美梦时候，这群人撕下了自己的伪装，向他和他的部属发起了突然袭击。他们是陈东的手下。谁也没有料到，到了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袭击他们。于是慌乱之中，大家只顾四散奔逃，徐海呢也不例外，他的反应非常之快，乱军中竟还带上了王翠翘一起跑。但他没有能够跑出去，因为胡宗宪的部署一向是密不透风，到了天明，他的部下已然全军覆没，而他也被陈东的军队团团包住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叹息一声，投水自尽。横行天下的第二号倭寇徐海就这样被他的以前同伴徐东除掉了，但胜利并不属于陈东。三个月后啊，这位理论上的有功之臣和他的难兄难弟麻叶一起被杀，三人的首级被送往京城。嘉靖大喜，亲自去太庙告祭先祖，以示庆贺。唯一的赢家是胡宗宪， 他在军事实力不足的情况下，用精准莫测的智慧和缜密复杂的计谋，一步步地把徐海逼上了绝路。而在整个过程中，他从未大动干戈，只是略动口手，便驱使他人为其效命，连最后解决徐海都是借刀杀人。纵观整个过程，谋略机巧，阴险狡诈，足可写入厚黑学教科书，为万人敬仰啊。曾有一位厚黑学前辈说过，违法的事情不能做，违背良心的事儿可以做。胡宗宪绝对是这个理论的优秀实践者，因为以当时的情景而言，胡宗宪为国家铲除倭寇、杀掉汉奸似乎并不违法，但绝对违背了良心。古人有云呐，杀降不降，既然徐海已经投降，再杀他似乎就有点无耻。很明显，胡宗宪并不相信这句话，也不介意别人说他无耻，所以他做了，而且做绝了。无耻就无耻到底，又能如何？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报应的。当时啊，胡宗宪大概会这样想，估计十年之后他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啊。而关于王翠翘的结局，正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，总而言之应该是死了，但他是如何死去的，民间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说他在那次突袭中死于乱军之中失手，也未能找到；另一种说法则是一个无比凄美的故事。徐海投水自尽的时候，王翠翘也想死，却没死成，他被士兵俘虏并送到了胡宗宪那里。而在这个地方，人民群众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释放，有的说胡宗宪要把他许配给罗龙文，更有甚者说胡宗宪自己看上了他，想娶他做妾。虽然传说有很多种，分配对象也有很多个版本，但有一点都是相同的，他拒绝了。徐海已经死了，但他仍然可以活下去，想娶他的人依然排队，他可以继续嫁人，过锦衣玉食的生活。然而他拒绝了，他选择用死来结束自己的一生，以怀念那个先他而去的。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天，他趁人不备逃了出来，面对大海高声哭诉道：明山，我辜负了你呀！”然后他投入大海，追随徐海而去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

但有一点都是相同的，他拒绝了。徐海已经死了，但他仍然可以活下去，想娶她的人依然排队，他可以继续嫁人，过锦衣玉食的生活。然而他拒绝了，他选择用死来结束自己的一生，以怀念那个先他而去的人。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天，他趁人不备逃了出来，面对大海高声哭诉道：明山，我辜负了你呀！”然后他投入大海，追随徐海而去。在很多人看来啊，这种行为大致是比较缺心眼儿的，活着不好吗？干嘛要去死呢？诚然，这是一个缺乏逻辑的选择。正如多年前的那个时候，当海盗徐海来到他的面前，他所做出的那个选择一样毫无逻辑，实在毫无逻辑可言。从史料价值上来讲，这是一段十分不靠谱的记载，换句话说，其真实性是很低的，但我依然使用了这段材料，因为在这个故事中，我看到了一种不被风头大势所左右，不因荣辱富贵而变迁的情感，它才是这两个毫无逻辑的选择的真正原因。随沧海横流，微恒然不变。我知道它是假的，哎，我希望它是真的。王翠娇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，在此以后，她的这段传奇经历被写成了一本名叫《金云翅传》的书，在清代流行一时，是当时的第一号畅销书。但诸位若没看过，那也不奇怪，因为这本书没能与时俱进，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就没有再版了。当年呢，我在省图书馆还找了两天，才翻到一本比我大80多岁的残本，着实不一样。王翠翘就这样渐渐消失了，似乎他从未存在过。但很多人并不知道，这位奇女子的名声已经冲出中国，走向亚洲。在日本和韩国，王翠翘有着广泛的知名度，而在越南，你要说你不知道王翠翘，人家会笑你没读过书，因为在越南的文学史上，这本《金云翅传》大致相当于中国的《红楼梦》，其能量之大可见一斑。传奇一生若此，四海之情永存，安息足矣。据说王翠翘在临死之前曾对天大呼，控诉胡宗宪的背信弃义，并发出了最后的诅咒：胡梅林。这个胡梅林是谁啊？就是胡宗宪号梅林。胡梅林，你竟敢枉杀归乡之人，天道若存，必定有报。所谓杀降不降，所谓天道若存，必定有报，根据哲学原理分析，大致应归入迷信之类。但迷信之所以被称为迷信，是因为有人信。当年白起不信，项羽不信，常遇春不信，胡宗宪也不信。毕竟死于非命，毕竟失去天下，毕竟四世暴亡，毕竟人毕竟要讲点道理的。但胡宗宪似乎是不应该被指责的，无论如何，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国家，为了百姓。此刻的他顾不上这些，因为还有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在等待他。徐海的死对汪志而言应该算是个好消息，从此之后他的竞争对手又少了一个，但对于胡宗宪而言却是任重而道远。因为汪直实在是太强大了，据统计，除了他的嫡系部队外，受到控制和影响的倭寇人数多达50000余人，而胡宗宪手中能够调集的全部兵力不过10余万人，还要防守直浙两省，武力解决根本不可能。但要用计谋除掉他也是困难重重。汪直已经下海了几十年，比徐海狡猾得多。更重要的是，胡宗宪逐渐认识到了一个残酷现实：徐海 不过是个打工的，靠个人力量奋斗干掉了就没事儿了。但汪直是老板，数十年来他兼并了几十股势力，并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经营。汪老板当老大，群众都听他的话，如果杀了汪老板，他手下的诸多头目们将失去控制，到时事情会更加麻烦。所以胡宗宪得出了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，汪直绝不能死。汪直不死，倭患如何平息啊？这是一个胡宗宪无法解决的问题，他陷入了冥思苦想，直到徐渭为他找到了那个合适的答案。要平定倭乱，并不需要杀掉汪直。徐渭胸有成竹地说道，只要诱他上岸，加以控制，大事必成。胡宗宪明白了徐渭的意图，准备派出使者请汪直前来谈判，然而他没有想到汪直竟然不请自来。嘉靖36年10月，汪直率领数千军队，携带大量火枪火炮，突然开赴浙江沿海，并停泊于舟山藏港。胡宗宪吓了一跳，如此领兵来访，必定不怀好意，当即下令加强戒备，修筑堡垒，并实施了戒严，做好开战的准备。然而这一次，他的判断是错误的。胡宗宪的行动大大惹恼了汪直，他派出了毛海峰，表达了他的愤怒。我这次之所以前来，是决心履行协议，停止交战。阁下，你应该派使者远迎，至少也应该请我吃顿饭。但现在你却调集大军，进船往来，难道你是在忽悠我吗？事实证明，汪老板确实是很有诚意的。他不但亲自前来，还带了几个日本诸侯，却吃了闭门羹，实在很没面子。胡宗宪失算了，一贯耍诈的他没有想到汪直竟然如此诚实。慌乱之下，他立刻再次派出使者表示歉意，希望汪直上岸谈判。但被伤了自尊的汪直不肯同意了，他表示双方已经失去信任，自己不会上岸。胡宗宪十分头痛，思索良久，终于想出一招，他找来了汪直的儿子。汪直的这个儿子确实是汪直的亲生啊，也不是什么义子，现在呢被软禁于金华。那么胡宗宪找了汪直的儿子，让他给自己的老爹写信，让他快点上岸谈判，并且暗示如果不乖乖就范，就要拿儿子开刀。没过多久，胡宗宪收到了回信，拆开一看呢，顿时是目瞪口呆。在信中对于谈判的事儿，汪直连提都没提，只对他的儿子说了这样一番话：儿子，你怎么就笨到这个份上？你爹在外面，你才能好吃好住，你爹要是来了，那就全家死光光了。胡宗宪，跟我斗你还太嫩，计谋失败了。胡宗宪清楚地意识到汪直的智商比徐海高得多，绝不在自己之下，是一个极为难缠的对手。然而面对如此强劲的敌手，胡宗宪并没放弃，他更加兴奋起来，这场游戏越来越有趣。胡宗宪相信虽然汪直很强大，但他毕竟是人，只要是人就有弱点，就有容易攻破的软肋，而汪直的软肋就是通商入贡。汪直毕竟是个商人，不远万里赶过来也不过是想谈这个问题。而与此同时，胡宗宪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随着汪直表示不愿谈判，却始终待着不动窝。于是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汪直很想谈判，但碍于面子也不信任自己，所以进退两难，只要突破这层隔膜，引他上岸，必能将其操控于股掌之间呢。 但要获取汪直的信任，谈何容易？在经过认真思考和仔细谋略之后，胡宗宪终于拿定了主意。和之前一样，他又选中了一个人作为突破口，但不同之处在于，这一次他有必胜的把握。很快，汪直船上的毛海峰就收到了胡宗宪的密信，邀请他上岸一游。对于胡宗宪，毛海峰一向有着强烈的好感，但他毕竟是汪直的养子，所以在收到信后，他第一时间就交给了汪直。汪直看完信后，沉思片刻，对毛海峰下达了指令：“你还是去吧。”于是，在汪直的指使下，毛海峰驾船上岸，看到了满脸笑容、热情迎接的胡宗宪。毛海峰是来办事儿的，他开门见山询问胡宗宪请他来的目的，以及打破目前僵局的诚意。但胡宗宪似乎不是来办事儿的，他拉着毛海峰去参加了一个接风酒局，并且表示大家都是兄弟，先不要谈这些，填饱肚子再说。在酒桌上谈的是我国的光荣传统啊，毛海峰高兴地去了。但出乎他意料的是，胡宗宪说的吃饭就真的只是吃饭，啥也不谈。他几次想开口，都被胡宗宪有意无意地打断了。天色呀越来越晚，酒越喝越多，胡宗宪似乎已经喝得不太清醒，而毛海峰却始终心神不定。他不会忘记汪直亲自交给他的任务，探听虚实，摸清底细。事实证明，在酒桌上，毛海峰并不是唯一忧心忡忡的人。喝醉的胡宗宪也非常的紧张。而从事情的后续发展看，在此之前他应该读过很多次《三国演义》，哎，特别是啊，《三国演义》书中的某一著名章节。胡宗宪彻底喝醉了，他拉着毛海峰，表示大家都是兄弟，今晚你就不要住招待所了，一定要住到我这里来。毛海峰坚决推辞，胡宗宪坚持，毛海峰答应了。拉着烂醉如泥的胡宗宪，毛海峰第一次进入了总督的卧室。他将不省人事的胡大人扶上了床，便径自走向了一旁的书案。因为在进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发现在书桌上堆积着许多公文，而他相信其中必定有一些是与汪直有关的。躺在床上的胡宗宪也很确信这一点。很快，毛海峰就找到了他想要的那堆文件，而一打开之后，他看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。首先是一大沓请战的公报，主要作者是于大猷和卢唐，内容不外乎痛恨倭寇，要把汪直扒皮抽筋之类。但当毛海峰翻到这堆公文的最下边时，他发现另一封截然不同的文书。这是一封写给朝廷的奏书，文中反复为汪直说话，并表示应以和为贵，不能动武。作者呀是胡宗宪。看完了这封文书，毛海峰彻底放心了。他躺到了床上，静悄悄地平复着自己那紧张到极点的情绪。当然他并不知道，就在他翻阅文书的时候，有双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他。这就是应该早已睡着的胡宗宪大人。事实上，他比毛海峰还要紧张。如果兄弟你翻不到，我就白忙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吃了定心丸的毛海峰高兴地去向胡宗宪告别。胡宗宪并没有留他，因为他们之间已经不必再谈些什么了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兴奋，毛海峰略带得意地离开了这里。其实我全都知道，胡宗宪似乎更有得意的理由。汪直终于相信了胡宗宪，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养子的亲眼所见。于是在犹豫片刻之后，他提出了最后条件：派一个人过来做人质， 我就上岸归顺。作为胡宗宪的亲信，夏正承担了这个重任。他孤身前往敌船，以换取汪直的信任。遗憾的是啊，这位仁兄再也没能回去，因为一个愚蠢的错误。嘉靖36年11月，在打了几年交道之后，胡宗宪和汪直这两位老对手终于见面，并坐在了一起。正如胡宗宪所承诺的那样，他对待汪直十分客气，且从不限制他的自由。这倒不是因为胡大人坚持泱泱大国诚信为本，只不过是面对强者时的必然准则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所谓道德与公理，只有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拿出来讨论。所以徐海死了，而汪直还活着。对于这一点，汪直本人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，所以他放心大胆地参观旅游，等待着朝廷开出的价码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事情竟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。到目前为止，参与这场智力游戏的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徐海、汪直、徐渭、胡宗宪，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。他们懂得规则，也愿赌服输。可惜这个世界上总是不缺蠢人的。吃饱喝足玩够之后，汪直觉得闷了。这时胡宗宪对他说呀，你去杭州转转吧。这是一个让他后悔了一辈子的建议。汪直高高兴兴地去了杭州，胡宗宪与徐渭商议多年，费尽心机的出窝大计，将就此被彻底葬送。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白痴的横空出世。这个白痴的名字叫做王本固。王本固先生的职位是浙江巡按御史。几年之前呢，这原本是胡宗宪的工作，但要和他的前任比起来，这位继任者的智慧水平足可以牢牢地定格在低能的标准线上。我们之前说过，巡按御史只是七品，但是呢，权力很大，可以负责监督巡抚和总督，并有权上奏。而这位王本固先生人如其名，本就是个固执的人，不见看窝友和成就，单见口水，非见横流啊。胡宗宪对这个人十分头痛，但又不好得罪他，一直以来啊都是消极应对。这次汪直去杭州，胡宗宪怕这个二百五惹事，提前打了招呼，让他妥善接待，安排住处。当汪直到达杭州的时候，王本固履行了他的诺言，为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一个居所，牢房。王本固先生的逻辑很简单，汪直是倭寇，那就应该抓起来。何况这么多年自己什么贡献都没做，现在这么一条大鱼送上门来，不拿他去邀功，还要等什么？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 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在无声中埋下辉煌，期待遥远只是能化身星光，人越过而生长，能燃烧出凤凰，这乱象等你生出希望，在天书上圈画我的模样，或许可以让人抬头去仰望，人为道而疯狂，是追逐是逃亡，这一切我绝对不可彷徨。满月凋落独枕，年少狂妄，风霜正未亡，管那天将会的或是深蓝，都成我心万紫千红挥蝶，黑龙盘踞，把命运埋葬，风雪飘扬，沉默之间你严格执掌。水在流笔处轻轻歌唱，义无方江山该有几次荒唐，此生一盏寒霜，霜寒无语生长，寒千方几不争翻起波浪，落星盘上有人到海翻江，天时地利还是随我的名下，谁会与我击掌，同道未必同章，独立舟头留下万丈光芒。满月凋落独枕，年少狂妄，风霜正未亡，管他天将会的或是深蓝，都成我信仰，万紫千红挥蝶，黑龙盘踞，把命运埋葬，风雪飘扬，沉默之间你严格执掌。满月凋落独枕，年少狂妄，风霜正未亡，管他天将会色或是深蓝，都成我信仰。万紫千红挥蝶，黑龙盘踞，把命运埋葬，天而生，乘我化作那几滴光芒。 自悬狂草，一线金。